微微， 后面有杯吗？有吗？有是吧？有是吧？看起来没有熟面孔，就像一个游戏。对啊，常常会有看到准备这个拉考题，看起来会熟面孔。主要要跟大家讲是时间的问题啊，就是以后可能要六点半上课，那我们应该会提早结束，所以最后会补一堂课。就是下课时间不会拖到九点半，不会拖到九点半，好吧？就是我不会九点半下课，大概九点十五分左右下课，所以应该每堂不会欠你们十五分钟，啊，最后就多送你们一堂，好吧？多送你们一堂，会多送你们一堂，对吧？然后大概就是这个课主要就这样，因为六点半上课。然后上到九点十五分左右，上到九点十五分左右，然后中间如果有我其实我下课时间蛮短的，然后就是中间欠你们那十五分钟，应该会在最后一堂课补回来，就多教算你们多赚，就这样。然后呢，接下来要上的是保险法，保险法正常是八堂课教完，对，正常八堂课教完，所以利用这种我们用这种方式可以偷到一堂课，多实在。可以抽到一堂，然后接下来班内课程广一点，不再让人家乱加，就算是传说中很有名的陈正大老师，也没有办法加太多。对，所以我们尽量用这种方式让同学多学一点东西。然后对于保险这个课程，这边有要考研法研所，就是专门报法研所班的，还是都是律师、司法官班的？有法研所班的举手，可能直播一下。没有哦，没有法研所班。没有法律所办好一点，因为保险法这一门的学说啊，基本上在如果学校有在上过，在学校有上过的话，目前为止分成两脉，分成两脉，一脉就是林勋发老师那一脉，他现在往下，其实林勋发老师很久没出了，现在王勋发老师往下延伸下来，像汪俊勋老师啊、张冠宇老师，这两个都他的左右护法。那林勋发老师的学说重要性还是一样会存在。林勋发老师有听过吗？有听过，就叫发哥，叫发哥。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扯到发哥的学说的时候，我一定会讲发哥。其中一块就是发哥啦。其实发哥他可以说就是从英美回来的老师，他就是英国留英国回来的，然后他也是我知道教授。好，所以发哥这一块学说基本上我会比较理解，但是我写的论文跟他讲的完全没关系，就是虽然我是他指导，但我写的东西都我自己写，因为我真正指导的就是另外一个老师，他是江朝国老师的学生，叫叶景洲老师，江老师，另外一个老师叫江，我们都叫他江总，也是发哥，也是江总，江朝国老师就是典型的留德归国的学生，然后目前他的嫡传弟子就是叶景洲老师，然后去年也出国了。去年也出题了，律师是老板。去年叶景洲老师也是有出题，所以其实就出题未来的出题要留意的学说来看呢、啊，这个地方请大家留意汪俊勋老师跟张冠宇老师的意见，好不好？然后江老师这边的就请继续接着看叶景洲老师的意见，主要未来都会是这三个比较年轻的学者来做未来的出题，然后。基本上上课的时候，发哥老师的学说跟江总的学说我都会，然后我会尽量多补充一些这些新老师的意见，新老师的意见。这三个老师我都很熟啦，对，所以他们的意见有的时候比较少显现在文章上。他们写的文章其实数量当然是比不上叶景洲老师跟江总老师，然后叶景洲老师的数量算是暴冲级的，但是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啦，就是他今年去德国。所以他应该来不及出到律师司法官，他是去德国做研究一年，利用教授休息的那一年时间去德国做研究一年，所以他出题的机会是蛮低的，总不会想要跨海改考卷嘛，所以请大家接下来可以留意的人就可能就在剩下的汪俊勋老师，要就张冠宇老师，因为张冠宇老师也升等了嘛，他是可以出题，但是副教授就有机会出题，在助理教授阶段是没有什么机会出国家考试。然后讲到这里出题的时候，这是传统的申论题里面会讨论到的问题，就是哪些老师会出题。然后我必须要跟同学讲的是去年的选择题，全台北市的补习班都没有人猜叶吧？ 啊，只有我去猜夜班，就是我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会出面，因为这几个老师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是说，学生现在对于保险法后面，你有看过保险业法吗？你拿法条出来看一看。其实你们160几条之后根本没有在看嘛，160几条那几条我都不会去看，顶多你们看169。可是你从130几条开始看，今年有考到138啦，还139都有考到。所以从136，然后138、139，这些选择题都是有考到的。所以业法这个东西，你在准备选择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然后我通常上课是不会教，我等总复习才会教，会有一次总复习嘛。我都是用一次总复习的时间再去教大家保险业法在选择题上要注意的问题。啊，以目前业法的注意方向，还是只会放在选择题，就是就各个老师的讨论来看的，聊天的时候聊到的时候是这样。我虽然不是研究生的，但还蛮常跟老师讲话，聊聊天、吃饭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些问题。那去年为什么我会觉得业法会输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玄的机缘，就是去年在出题的时候，刚好我坐高铁去东南部教书的时候，碰到叶启忠老师，他坐在我旁边，哎、欸，老师那么巧，然后说我干嘛？所以我去东南部教书，说老师今年业法会考，然后他就跟我讲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就说我猜的，但是就被我猜中了，然后从此之后我上课就全力。选择一种复习，我都在攻业法。啊，我在教的时候，还蛮多学生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没听过，每天没听过业法。你在学校老师也不可能教这个。但是现在国考改制之后，选择考业法就是最适合考的一个方向，好不好？所以业法那个题目是可以抓的，好不好？很简单啦，我们从复习的时候再来讲业法的。好，大概知道现在台面上的有这些老师是比较常出题的就好，大概知道，你不用去记他的名字，管他去死，真的。管他们讲什么东西不重要，用你的逻辑去推，就说多推出来就讲什么。所以因为教保险，我不要跟你讲这些老师的，不然你知道的时候，隔壁同学说：“哎、欸，你知道老师说什么？”你妈，他教导我是谁？就一定会有同学在那边讨论，大概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好。他之后我特别重要的时候才会去提他们，不然我就通常会讲英美派跟德派，基本上这样去区分就好，基本上这样区分就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发的讲义里面，你今天拿到什么东西啊？我看他们今天，他今天到底发的，因为我刚说讲义，补充讲义很多，他到底发的什么？他发的是强制汽车责任险条款来讲，对，那一份。之后还会再发一个补充资料笔录，这个强制汽车责任险条款的，最主要是因为在保险法里面啊，常涉及到是保险契约的问题，啊，保险契约在整个。保险业的管制里面都是利用定型化契约主管机关的方式来介入，所以我这边放这些条款是让你知道整个保险契约的订定内容在讲什么，订定的内容在讲什么，不然你上起来会太抽象。像这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什么是共保条款，然后什么是自付额，然后什么时候会有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什么时候会有拒绝告知义务。现在你听不懂这些名字没关系，我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尽量抓条款出来让你看。事实上，我们在订契约的时候看到是哪些东西，那再把这个普通讲义继续往后翻，我基本上寿险跟产险代表性契约都有放进来。那翻到后面的地方，你看后面有一个题库的收集啊，这是一个疑问，你想写就写，不想写就算了。这个地方都不是不能说这是猜题啊，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像这个台大保险法，你就是汪俊宇老师，只要上研究所的课程，然后或者是上那个案例研讨，说他几乎每年都拿着几题出来问。然后大家就开始去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然后这里面的题型其实在去年的律师函司法官就考到很像的东西。然后在后面51页的地方，接下来是一些政大的保险法考题的汇编。最近政大的出题啊，研究所出题基本上是越来越混，真的题目越来越混，越来越短，尤其是保险法这一科越来越混，越来越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老师懒得改，争论题越多就越懒得改。所以它的题目开始越来越短，越来越简单。然后政大基本上有机会考到保险就是两个，一个是财经法系嘛，还一个就是政大风管系嘛。有人知道风管系吗？对吧？风管系有一个法律组，待会去考保险法。然后重点是风管系的老师现在都兼的，风管系的老师挂的是叶启忠老师挂在风管系老师、风管系的教授底下。但他现在要被法学院给合并，那张冠宇老师虽然挂在法学院底下的老师，但他会被风管系给合并，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其实现在这两位张冠宇老师跟叶启忠老师在政大基本上保险法就是他们两个出，就轮流出，然后叶老师出国了，那你就剩一个老师了，这个很好猜了， 就考研究所就很好猜，就张冠廷老师。那张冠廷老师他还有延续着英俊老师的传统，就是文章还蛮会考。那一年的文章就还蛮会考的，去年考了什么自习室信贷那个问题，他自己写了一篇之后在那边就说他要考那个，然后就有考，然后还有考那个什么，去年他出法学英文嘛，去年他出法学英文，然后又考那个什么基因资讯的，也是他写的文章，基因资讯，基因资讯在句子告知义务里面的应用，所以其实你要考正大法也很好考，好吧，三万考。啊，刘忠老师已经两边都退休了，没什么好管。刘忠老师，他动物也退休了，那个台大也退休了，他台大顶多兼个荣誉教授，不会考，不会出题的，大致上就是这样。所以台政的考题就是这样啦，台政的考题就是这样。啊，北大的考题呢，江朝国老师，看文章吧，江朝国老师的就看文章，不会上过江老师的课啦。他这个人很难捉摸，不好捉摸，江老师不好捉摸，所以猜他的题目。照顾不要猜，理解比较好。废话太多了，所以这一本的讲义的重点你知道啊？后面那考题我都不会讲，你想看再去看啊，想问我再来问我啊。前面那个条款我都会用到。好，啊，你们现在应该都有准备法条吧？因为我有看到有人桌上没法条，让我有点傻眼，就是因为教书的时候是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有法条。在商学教商事法的学生，就商学的学生，我才会印法条给他们。我想说这种法律系应该是不需要法条。然后我自己的话，以前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会把法条印出来，啊，笔记就这样，看你们有没有需要参考。我每一个都会这样，就把它印成 A4 的。然后我的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到这法条什么重点，然后以前念书也是这样，就记在旁边。这格子比较大，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把它学习16码，外面抄密密麻麻。然后法条一更新的时候就开始说，我要再等过去，然后就说我好累哦，我都用这种啦，然后加进去就好，加进去就好。我是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比较方便，你们开心就好，我不管你们，你们开心就好。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上保险。有别于他一般传统先讲法条概念，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买保险？应该很多人都会有保险的，就算你没买，学校也会帮你保。啊，你。去上班，人家会帮你保劳健保，啊，公司有可能帮你保传统保险，所以保险这东西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讲是非常容易的关联性，所以它离我们很近。那我们保险法的点是什么？其实针对这个保险契约内容的规范，然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去做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块。好，先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都很穷，保险公司很有钱，所以你觉得整个法条应该要保护什么？最主要就是保护我们这群穷人，这是一个基本，要先建立起来的基本概念，好吧？先建立起来的基本概念。那我们来刚才讲到一个保险嘛，讲到保险是什么？就一定有一个人有风险才会找另外一个人来承保。所以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某甲有一个，他自己觉得自己有风险，他觉得未来有可能他会生病，或者是他的东西可能会坏掉，他可能会什么东西出事，这种东西是无所不在，没有人知道，所以。某甲就开始想一个办法，说：“好吧，我去找另外一个人订契约，这个人就是某乙。”之后再讲组织的问题。某甲就跟某乙订一个契约，这很单纯嘛，选民法就知道会订一个契约。那订这个契约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就是说，甲必须要拿一笔钱给乙说：“我给你这笔钱，然后未来我产生的风险，你要帮我承担。”所以，如果单纯就民法上的概念来讲，对待给付的话，在保险契约，一方就是给付保费，另一方就是承担风险。他给付的义务就是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他也是一个双务契约，好吧？如果用法律的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一个契约的形成，最早就是这样子。啊，最早很多种说法，保险的产生最早说法有很多种。好的，既然我们是中国，就讲个中国式说法。中国式说法是说，在商朝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盗匪要去抢劫那些商人，然后那些商人就想到一个方法，是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粮物啊、货物啊都放在同一台马车上面，然后就很容易一次被抢走。他们就十几个商人结在一起说：“好吧，我们把十几个每个人都拿一包放在车子上，然后一台马车上有十几个人的风险挤在一起，啊，偷了一台还有九台，就变成十个人分别装在十台马车上面，所以风险就分散。”所以这是最早保险的第一个想法，除了承担风险以后，下一件事情就要想到怎么把这个风险分散。所以法律上的概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错。 法律上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法律上的意义，对于保险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本法所称保险，就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交付保险费与他方，他方对于因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也就是风险之事故所致之损害，负担赔偿财务的行为。然后第二项说，根据前项所定的契约，就是保险契约。根据前项所定的契约，就是保险契约，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定义。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其实你有没有玩过那个买过衍生性金融商品，或者是期货，啊，或者是很多啦，好像期货比较像，一方交付钱给他方，然后未来期货会有价值的上下风险，对不对？你可能说买十个月后黄金会涨到1800，所以你现在说买十个月的黄金用1600，十个月，你们知道期货是什么吗？应该知道吧？十个月后的黄金价值假设是1000，我买1600，定价1600，然后实际上到十个月之后，它有可能是涨，有可能是跌嘛，有可能会更高，有可能更。如果是1800的话，你就赚到，你又可以用1600买嘛。如果是1400的话，你就不会去行使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啊。所以用选择题或者是期货来讲这个问题都可以，这东西是存在一个价差的东西。你是不是用钱去买一个价差的风险？那价差的风险由谁承担？就是卖这个期货的人承担。你付了一笔钱给卖期货的人，跟他说未来如果这个价差的风险由你来承担，你会觉得跟保险如果硬要套的话其实很像。所以保险法的第一条定义啊，对于保险的定义，其实在世界各国来看，没有人敢定保险是什么。台湾定的就还蛮屌的，就美国50州有50个定义，美国保险法是州法，所以他们有50几个定义。啊，台湾敢这样定其实也蛮强的啊，敢这样定我们就这样学嘛，就只能这样叫。所以如果套法条，这个也可以叫保险，对不对？这也可以叫保险，也蛮像保险。好了，我来继续讲。所以从法条啦，单纯从台湾的法条的定性上来看。第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一定要交付保险费给他方，所以我第一个上已经提出一个有偿性的概念。那这个地方除了在第一条看得出来，在21条同样也看得出来。21条是规定法律上规定对于保险费的给付方式有做一个规范。好，讲完有偿性这个讲性质之后，我就问大家一个事实上生活中会存在的问题。以前常都说去家乐福购物送保险，什么买？或者是买机票送保险，是吧？用刷卡的方式去付机票的费用，他就是送你旅游平安险。这里面要说吧，用刷卡去付机票钱或去付旅费，然后旅行社就会跟你说，你用这张卡刷的时候，那个信用卡公司会帮你保旅游平安险，那你有没有付保费？对吧？你有没有付保费？你真的被保了一个旅游平安险，但你有没有去付保费？有，如果你们在学校有学过信用卡契约的时候，你们会知道，在信用卡跟签约商厂商之间，他们是有一个权利金的问题。那一笔钱其实就会用转嫁到保费上面，所以这个保险契约一定是有钱，只是那个钱不一定是你出的，是别人帮你出的。所以保险一定要有钱，保险费很重要，没有无偿的保险。没有无偿的保险，一定有一个人必须拿出保险费。这从法条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交付保险费给他方的行为，这也是有偿性的重要性质。然后第二个是双务性，从这个主题看得出来，上下两个是对待起付关系嘛，一方交付保费，他方承担风险。不要觉得交保费对方就没事，对方是负承担风险的那个无形的义务，你感受不到而已。然后再来第三个性质，偶发性。偶发性考试也蛮常考的，主要是因为它有要求是不可预料、不可抗力之事故所生之损害。然后对于这个部分呢，最好在旁边再加个29条，因为第一条定的不够完整。第一条定的不够完整，对偶发性的定义在29条有更严谨的说法。大致上，我们先看一下29条，之后还会再花时间针对这个研究所必经之地来做讨论。在29条这个条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分1项跟2项。你不觉得1项跟法条第一条很像吗？ 保险人对于有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有个一项，二项他要继续写，他说保险人对于有腰腕或被保险人过失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所以其实并不单纯从客观的角度来讨论一个保险给付的义务产生的事故，这个事故我们强调要是一个风险，那这个风险必须是一个不可预料、不可抗力。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只能用在客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风险在主观上也可以用来描述，也就是法条现在来讲，法条现在讲什么？不小心的我就保，对不对？29条第二项跟你讲，只要事情发生是不小心，我就保。所以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不可预料、不可抗力？什么叫做风险？所以这个偶发性的讨论的时候，请留意到第一条，它是有它的缺陷的。它单纯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单纯从客观角度来问题。然后其实，在主观上也可以讨论什么是风险。好，反而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主观上的问题。主观上的问题，因为人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不小心怎么样怎么样，不小心把东西弄坏，啊，不小心吃错药。通常风险最常产生的反而是在不小心的地方，对吧？所以这里在我发现的地方，请你自己再多留意在29条有更详细的说明。所以基本上法条第一条只有讲到这些了，只有讲到这些，他没有管什么保险，他就说所有的保险，本法所称的保险就是这个，懂吗？他就这样讲，本法所称的保险，所以他囊括的范围其实很大。一旦南瓜的范围太大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保险现在最常讲的是全民健康保险，对吧？全民健康保险是不是用保险法？是用，它是有一个法条。强制汽车责任险是不是用保险法？不是用，因为它也是有一个法条。国民年金也是保险，它有国民年金法。所以其实整个保险法它的规范主要是规范在社会保险以外的适用上。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讲？我刚才讲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保险，对不对？我讲一个名字叫社会保险。所以第一堂课如果是教导老师，他就会说什么是社会保险。它其实法条有定的，我们看一下174条，从174条这条你大概也没看过几次。对于这个名词，在174条出现的，叫做社会保险，有看到吗？174条，哇，看你们那个174条应该很新吧？法条174条，学校大概上不到。174条写什么？社会保险另一法律定制，所以他把一个东西分出来，叫做社会保险，不是保险法管的，对不对？不是保险法管。那什么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很简单啊，你们一定有学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跟社会学有关，社会主义学派有关系。那这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带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回去讲马克思那个以前高中还是、欸、高中嘛，高中有一个均富或是均贫的概念，对不对？均富或是均贫。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有学过简单的经济学，下一个会带到的就是所得重分配的想法，对不对？所得重分配，那怎么做所得重分配呢？就是要补贴啊，所以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会有交叉补贴的问题，这个不法律哦，因为有一个社会福利学的东西，交叉补贴的结果就会产生的。那什么是交叉补贴呢？交叉补贴我们就要搭配商业保险来看这个问题。从这个看，你学民法的时候会告诉你什么？这两个是对待型，所以如果是一个合理的人，不管是在主观或在客观上来标准来看，这两个给付的大小应该是趋近于相等的，你才会去成立这个契约吧？买方跟卖方的给付义务趋近于相等，总体而言趋近于相等，他才会成立这个契约。对吧？所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来看，承担的风险越大， 你缴的保费就应该越大，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执法上的行为，风险越小，钱就越少。可是社会保险就是这样子，存在的交叉补贴的现象，怎么说呢？你觉得穷人要缴多一点的国民年金费用？你觉得穷人的健保费会缴比较多吗？你如果有在看什么二代健保的那个改革，都是要希望有钱人多缴一点，它就很像税，很像类似税金的概念，在做这件事，所以这就是社会保险很重要的一个架构基础，类似税金，它的保费跟风险没有成相对应的。所以从这一个标准，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好，所以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剩下的都可以放在商业保险。这是一个多数的分类方式。所以保险法管的是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好，那商业保险里面呢，继续分，比较特别的，一种叫做隐蔽。非隐蔽，为什么会多出这个标准？其实江老师提出来的，盈利就是要赚钱的，非盈利就是不赚钱的。盈利就是要赚钱，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就说我解释看得出来，盈利跟非盈利了。所以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强制汽车责任险是哪一种险种？强制汽车责任险是哪一种险种？应该这里有骑车或开车的都会投保吧？强迫会被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强制责任险是什么？其实是对于你在开车中，为了保护交通安全，我现在把它大概大致上立法理由讲给你。强制责任险就是在说你在开车的途中，你驾驶的是一个危险性工具，有可能会对路人造成损害，造成身体上的损害、人身损害。所以，我们为了保障这个社会的交通安全，还有加速受害人的理赔，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制度叫强制汽车责任险。责任险是帮你赔给受害人的。那它是哪一种险种？讲完立法目的，你搞不好开始已经讲了，这好像是社会保险哦，要保护第三人哦。这个好像是保护路人可以。这个东西呢，在江桃国老师的意见里面，它是放在这里非盈利。为什么呢？因为强制汽车责任险里面有一条说，本法的那个保险基金基本上是采无盈无亏的管理模式，不要赚也不要赔。但是它会依照不同的车种去收费，你有印象吗？如果你的车子比较旧，我是不知道 BMW 跟那个一般的那个 CC 数差多少钱，那间距我是不知道。但是 CC 数会影响到你的强制汽车责任险的保费，然后男生是车主还是女生是车主，也会影响到强制汽车责任险的保费，年龄也会影响到强制汽车责任险的保费，车龄、年龄、性别、车种都有影响。其实都有影响到，只是那个间距不一定非常的大，可能你会觉得没差，没有影响到你。那个间距是在计算的时候使用，所以在这个商业保险的非盈利的项目里面，最常举的就是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是上课应该通常会举到，然后社会保险最常举的就是全民健保。所以基本上，社会保险跟商业保险分类，在江老师的意见底下是这样去分的。然后，可是有一个东西是刘仲老师提出来要问大家，他说，是不是有车的人就一定会被叫去投保？是吧？所以政府有一个公权力的界，你把它放在商业保险底下，合理吗？商业行为应该是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但你强迫当事人一定要去，有车的人一定要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你把它放在商业保险这样子分类标准是合理的吗？所以渐渐的，就有一种声音出现了另外一个字，叫做政策性保险。这所有的老师都可以接受这个名词。他说是政府基于某种 政策性的目的也开办的保险，就可以办成政策性保险。然后我们就不用太去想说它到底是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所以这个字、这个名词，如果真的你这么推考到这种题目的时候，你可以写这个政策性保险，因为光这个就可以写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就可以写一个硕士论文。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乱，非常的乱。大致上先让你了解一下，保险是很多种发条，所以保险还蛮容易赚钱的。很少要练保险，我不知道为什么，保险是还蛮赚。但是记得是当，就是你总会有你要选一方当你的当事人嘛，选企业你那一方的话，如果你选的是被保险那一方，赚的钱会比较少一点，赚钱会比较少一点。我一直都跟人家讲，其实劳工法也很赚，但记得站对边就对，对吧？站对边就好。看你要做哪一边的律师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对于保险的分类，你可能要先有一个初略概念。这考试很少考，真的很少考，顶多研究所考，你大概知道。所以保险法它管的、就这个而已啦，就是这个。保险法会适用的是商业保险这一块，商业保险这一块，那其他你就不要管，好不好？我忘记就算了，大概我通常上课都会讲一下，带一点概念。好，所以站在商业保险的角度底下，我们要记得。对待起步，有个对待起步之后，就会想过，风险跟承担的保费之间有没有什么原则？这个原则是林俊发老师讲一辈子就在讲这个东西，他叫做对价。因为是商业保险，两个对待起步之间应该有个对价和平的原则存在。是吧？就是对大对价有便宜，就是从这样子带出来。你不要跟我说社会保险有对价有便宜，一定不适用，不可能用。是在讲的是承担风险的义务跟给付保费的义务之间有没有平衡？你不可以只花一块钱去承担一百万，这样超过一百万保费应该要公，就是差很多。所以这是林俊发老师带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则啦。不过很快我们要想办法推翻这个原则。学说就是这样。好，下面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咯保险契约订立的时候，危险已经发生或已经消灭，该保险契约效力如何？这东西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讨论偶发性，就进一步去延伸这个问题。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如果我们先不看法条啦，其实保险法规，如果我们先不讨论法条问题，下一个要想到的是什么？危险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消灭，我们要保什么？那我要问的就是这个。事故都已经发生，事情都坏了，东西都坏了，都生病了，有什么好保？所以如果单纯从客观来看，这个事故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刚跟你讲，我发现不可以只看客观嘛，要考虑主观的问题。那我在一开始在画29条的时候跟你讲说，我发现不可以只看客观，这就是一个例子。你事故已经发生了，可是双方都不知道嘛，所以在主观上那个地方可能还是会符合我发现的要求。我们来看一个法条，好了，看51。51条第一项，短文的部分直接就讲，保险契约订立时，保险标的之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者，其契约无效。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不知情的时候，不再知情，主要这个部分。所以51条基本上本文跟但书两个都蛮重要的，本文跟但书都蛮重要。然后后面23条我们等一下再讲效果。我现在问一下，为什么结果这个法条存在？这个法条产生的其实有它的渊源，然后也蛮多也以江桃果老师的立场来说，这个法条烂到病，他在讲，就烂到爆，这个法条要删掉。然后大家解释一下江桃果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讲。从这个法条来看，事故已经发生，也就是车子已经坏了，人车子已经毁了，但是双方当事人所不知情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的结果就去看23项，对不对？不在此限就看23项。这个条文最早的用意是在海上保险，海上保险啊，以前呢、这里就出港。好，假设到这一层床，好吧，在这个地方，这一个时间轴概念在这层床， 啊，以前没有那么多卫星通讯，就算现在有卫星通讯，大家也知道百慕大三角洲嘛，一定会有那个什么通讯不良、电子通讯不良的地方。所以在出港之后，这个船主啊，船的所有人嘛，你也知道，船舶所有人跟船长是两个人嘛，开船的是船长，去操控船的是船长，然后船舶所有人，船的所有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出港了很危险，好，我决定帮他保一个保险。但他不知道沉船，他就在这边去找保险公司投保，因为他不知道沉船。出港之后，这个船跟船的所有人、船舶所有人已经失去联系了嘛，所以这个船舶所有人看着他的船出去，就开始心生不安，说：“好，我去找海上保险的海上保险公司去投保。”但是其实，在他投保之前，这艘船已经沉了。那保险公司要不要赔？这个要赔。虽然是先沉，这是先，知道吗？因为双方不知情，就会赔。所以这是最早产生这样子一个法条的缘由啦。产生这个法条的缘由，但是渐渐的呢，我们。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种案例，也蛮好玩的。但是事实上出现过案例，就是别人开他的车子就要找保险公司投保，结果他开车嘛，就开始，然后开到保险公司楼下停车，然后停完车之后就上楼要去投，下询保险的事由嘛。来讨论保费的问题吧，所以说在这边签合约了，签约。但是在签约的过程中，楼上的阿公阿嬷不小心把花盆弄下来，砸烂了他的车子，被打了，砸不起，不起，啊，砸坏了这台车子。但他签约的时间点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都知道邀约承诺合资从哪开始，逻辑上从这边开始，对不对？同样这边也是嘛，投保，然后签约之后就是从这边开始往后跑。啊，为什么可以赔？为什么可以赔？法条就都可以赔，所以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叫做追溯型保险，因为它是把这一段都搞进去，它把它拉进去，这就产生了一个追溯承保。追溯承保，只要双方当事人都不知情的时候，这样子的保险就会有效。双方当事人都不知情的时候，保险就会有效。当然还有很多案例啊，责任保险常出现这样子的问题。责任保因为有的时候拖很久，像塑化剂喝那么多年才知道，对不对？啊，你现在要去告那个厂商啊，厂商有责任险啊，但是我们这么久之后才告他。搞不好契约是在我们喝了之后才成立的嘛？搞不好就喝那么一杯，然后结果契约在这边成立，哎，在这边喝塑化剂，你要告他，那契约保不保？这问题是一样的，责任保险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从追溯承保的角度来看、啊，很多保险商品的设计是可以允许去追溯承保，就是因为五十一条的设计，只要你跟当事人之间，也就是甲跟乙当事人之间说好。可以追溯承保，可能会增加保费啊，可能会怎么样？他们之间讲好之后，保险法允许追溯承保，前提是什么？双方不知情。允许追溯承保，前提是双方不知情。那当然了、啊，法条也没有那么好了、啊，不然为什么要定？继续往下定五十一条第二项跟第三项。第一项讲完了，我们讲第二项跟第三项。第二项跟第三项，也就是那个。向朝国老师最常批评的点，他说订约的时候，如果是邀保人知道保险人不受契约之拘束，怎么样？这就是双方里面有一个邀保人之情。然后同样的第三项就出现一个保险人之情，对。先不要管邀保人或是被保险人契约当事人之问，就想成假之情或是乙之情。我们之后会花时间讲当事人。 在这样子假可能是假知情乙不知情，或者是乙知情假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它的效果是什么？他说，如果是押保人知情，保险人就不受拘束。那反过来讲，保险人知情，押保人不受拘束，对，押保人不受拘束。那所谓的不受拘束是什么？这个效果也蛮奇妙的，蛮奇妙的。我们来看一个法条，看个24条，就可以帮助你去想象。通常看51条的时候，要搭配24条来看。24条说，保险契约如果因为51条的第二项，也就是押保人知情，保险人不受拘束的这个情况底下，保险人可以请求偿还费用，而且不用退保费。看到没有？不受拘束代表的一个重点就是不退保费。好，来继续往下看。然后继续讲了，他说如果是第三项的情事而押保人不受拘束，保险人不得请求保险费，收受者应返还之，有没有？收受者应返还之，应退保费。这是法条上唯一有规定到的效果。好，那接下来江老师就开始推，他说这法条很奇怪。不受拘束不是无效的意思吧？应该不是吧？从大家法学的能力跟素养来看，不受拘束这四个字，你们的理解应该是有效，但是不受拘束，对，成立的嘛，不一定有效，不一定要有效力，但契约成立的，契约已经成立了，那效力可能只存在于单方嘛，所以他之前保险人不受拘束，所以腰保人受拘束，就问这个问题，腰保人受拘束。这样，他问的第一个问题，要不然做。为什么要把做？因为这边还跟你说不退保费。整个契约里面要就是假的义务是什么？交保费。然后现在法条是跟你说，假不用退保费。所以带出来的一个推论结果就会变成，腰保要受这个契约的拘束，他有缴交保费的义务嘛？不然为什么不用退保费？对不对？那相反的，保险人的义务是什么？承担风险。但是在这里面，保险人不受拘束，所以保险人不用承担风险。这就是继续推下来的问题。保险人不承担风险，也就是事故发生也不会。就是我们用推论的方式推出来的效果。那反过来看这里，保险人知情，腰保人不受拘束。保险人知情，腰保人不受拘束。这时候契约内容是什么？法条有定到的效果是说要退还保费。所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推第三项的规定，51条第三项搭配24条第二项的效果的结果，应该是说，甲不用负担给付保险费那个义务嘛，对不对？那反过来讲，一样逆推回来，应该就是保险人要承担风险，对不对？所以这个推论来看是押保人不交保费，不用交保费，不受拘束。然后保险人要承担风险，带到这样子的一个推论结果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原则的诋毁，就是这个原则的，就这样。为什么可以？一个人一直缴钱，另外一个不用承担风险。为什么可以一个人不用缴钱，另外一个人却要承担风险？所以单纯从保险契约法来看，这个法条违反了对价衡原则，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情况吗？ 因为一方有义务，他方无义务啊。这是不是也跟法条第一条所讲的有偿性或是对待给付的概念有点冲突？双务契约有偿性讲的这些性质之后，在这边是不是都违反的？讨论推论出来的结果变成是违反对价，所以江老师觉得这地方是要修正，他觉得效果是要修正，效果要修正，尤其是在这一段，这一段效果，江老师的意见是修正。怎么修呢？对价不横平，契约就不该维持。只要对价不横平，站在契约法的角度上，契约就不该维持，这不是很合理的吗？这不是很合理的吗？所以他会认为说，对价不横平，契约就应该无效，直接走本文就好，不要管你们单独的效果。五十一条的效果，你们效果会比较合理。后面会有这么多，其实是从弹书开始去推嘛。啊、可是弹书之所以要存在，我刚才有讲，就是因为实务上存在这种追溯等到的案例，所以允许双方不执行的时候可以去赔偿。然后，当然法条继续往下定了51条第一项、第二项跟第三项，一直推下去，江老师觉得没道理，会违反对价衡，所以他提出的结论是认为说，他觉得二三项的效果应该要修正，直接走51条第一项本文会比较好。然后这还没结束，如果不修正，如果不修正，这个法条就不是契约法，这个条文就不是契约法。而应该属于保险业法的范围。所谓保险业法，其实就是管制保险业的一种规范。是行政法的一种，行政法管制保险业的一种法条，所以在这边等于说，我们去处罚了保险人，对不对？保险人要承担风险，在这边我们利用行政法的概念去处罚了要保人，所以把它归类成保险业法，就不用去管契约法存在的对价衡平原则，懂吗？但是它放在什么？51条在逻辑上还是放在契约法的范围里面。他说，如果真的不修的话，就只能把它解释成是一种保险业法的规范，然后这些只是一种行政法上的惩罚，不是民法上的概念，或者是司法上的概念，就不能够用。好，好吗？所以这条还蛮难的，我觉得这条还蛮难的。在江老师的意见，对51条其实是有维持的啦。不过如果没有51条，很多险种都不能做，会变成很多险种不能做，因为那个追溯性保险还蛮多的。如果没有51条的设计，很多保险都会变成无效，很多保险都会变成无效。好，这就是51条的地方。好，翻过来第二页的地方，要跟大家讲一点评释。这个评释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刘仲老师提出来的评释啊，因为他是针对第一条讲最多的一个学者，针对第一条讲最多的一个学者，他说。人身保险的保险呢，它的起步是这样收一点为止。这个东西呢，之后讲当事人地位的时候跟你讲。如果你现在看得懂，你就看吧。它主要的重点是在说，法条是跟你讲说要给付给相对人。它法条是说一方交付保费，他方对于出口要负担赔偿财务之行为，所以要能考虑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偏偏。整个保险法很特别，就是常会出现第三个人，很多就会知道。那第二堂课就开始出现这个第三个人，因为简单讲啊，你爸妈可以帮你保险吧？你爸妈在帮你缴保费，但保的是你，是不是就会涉及到第三人？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多，你爸妈帮你投保这种事情很多，所以涉及到第三人的时候，法条定义的就不是非常好。然后而且他有说，他是赔偿财务，有没有赔偿财务嘛？赔偿财务之行为，有的时候用"赔"这个字哦， 会让你扣很多分，尤其是保险这一块。有没有学赔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从民法侵权行为，或是债务不履行为来讨论赔这个字？然后我们都把它归类成不法行为，才会有赔偿嘛？应该还有民法上的概念嘛？那你保险有谁做不法行为？谁具有恶性？我再问你啊，没有人有恶性，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商事上的一个契约，然后产生了交换的想法，没有恶性为什么要赔？所以如果你能够来得及改的话，请改成补偿，好不好？补这个字会比较好，补偿或是填补损失的补偿，损失的填补。你出现这个害啊，出现这个赔哦，这几个字都不太 OK， 害也不太 OK， 赔也不太 OK， 这些字都不太 OK， 是损失，好吧？损失，中性一点，中性一点，损失，一个是 loss， 一个是 damage， 不一样吧？感觉不一样，不一样，翻译上有点不一样，所以请大家写中文的时候留意一下，损失跟损害。填补，然后赔偿，这些字都要用清楚，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哦，自己知道。好，然后再来继续看，保险给付并不是只能给付保险金，回复原状也可以。有的保险，有的车险是帮你修好的，有的车险是帮你修好的，给付啊，那承担风险不一定要还你钱，应该是无法回复原状才赔钱，对不对？你选民法的概念是这样，无法回复原，先回复原状啊，不能回复再赔钱嘛。你民法概念有在，但其实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那、啊、第三个当然已经讲过，然后第四个，纵为不可预料、不可抗力的事故，仍应以双方当事人约定有约定之保险事故为限。仍以双方当事人有约定之保险事故为限，因为在第一条地方并没有讲清楚，所以刚刚二十九条第一项的但书，我们现在把它看完。二十九条第一项的但书，我们现在没有看。二十九条保险法二十九条第一项的但书。大家没有判。我刚才不是说二十九条第一项的本文跟法条的第一条是用词是一样的吗？不可预料、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损害负赔偿责任，这地方是写的一模一样，但是它有个但书是在第一项第一条没有写，第一项的但书写但保险契约内有明文限制者不在此限，所以保险契约里面这一个但书就是所谓的除外条款。也可以说是除外不保，好吧？除外不保是这样，除外不保是这样。讲到这个呢，我们来挑个来看看啊。哎，那个，既然你们有这个条款嘛，条款的第，啊，就第二页第四条，第二页第四条。有吗？第二页第四条，条款的第二页第四条就跟讲什么是除外事项，受害人或其他请求权人有下列情事之一的，自保险事故发自啊保险事故发生，本公司对其不负保险给付责任。第一个故意行为除外不保，第二个投资犯罪行为所致除外不保。所以保险契约条款里面是会去定这种除外事项，但本质上啊，本质上除外事项有很多，只是刚好看翻第一个最快的。像后面那个什么火灾保险的承保范围的除外事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十七页，十七页。十七页这是在规定的是不保的危险事故，这里在管的是住宅火险，住宅火险的地方不保什么？下面就讲了，除非有额外再去加保的约定。不然下列的我们是不保的：海啸、地震、地层滑动、台风、暴风、洪水、罢工、恐怖主义、冰雹，有没有？都有写对？这些都是除外的事项。就算是不可预料，你看台风、地震是不可预料、不可抗力，但是契约条款可以把它除外啊，懂吗？所以这种就是除外嘛。再看懂了，不要觉得把它定的不知道在定什么，条款就是给你看是在干嘛的。好，所以刚刚讲了一个除外事项，所以第一条定的好不好？看完就觉得第一条定很烂， 但是他敢定就只好交啦，对不对？他敢定就只好交。从里面可以看出几个性质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有几个性质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那接下来第二个经济上的意义，这个东西，如果你想要解决江老师，就必须要了解他在干嘛。江老师这个人蛮有趣的，他其实也没念什么保险学，是回答他念，然后每周呛人家不懂保险学，不懂金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个白衣道长，要不就是黑衣。他每周全身白，全身黑，啊，留着一个灰白色的胡子跟头发，然后走路的时候会往后倾45度，然后有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对方。他说这个走路方式在他高中时期就开始训练。他说什么？以前他念高中，他念健走的。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以后会成为伟人，然后说他开始去练那伟人的风范，他就开始去圆山饭店附近走。以前圆山饭店附近很多外国人、美国人，他说他练习跟外国人呛下的感觉。所以他每天下课就在圆山饭店附近走，然后就练就我现在这一身的气度。他这样讲的，我跟他讲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扯的。那时候他已经是个超怪的怪人。一定是个怪，但是他现在也是一代宗师。在江老师的意见里面，其实这是基础保险学就会带给大家一个想法，基础保险学的想法。他说，我们法律的想法太狭隘了，只有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这种概念是错的。我来画一个真正图给你看，啊，忘了不要怕打乱大家的。好，其实这个乙哦，他就是那个保险宗师。好，我就想成保险公司可能会比较好想。你觉得保险公司自己会筹那么多钱来赔人家吗？不是，他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从每一个人身上去收保费，针对同一种危险事故去收取保险费，每个人都会把保险费给他，而且他自己其实没有承担风险，他是把这个风险放进一个池子里，我们都叫它 pooling 危险池里面。在这个危险池里面，每一个人就有点像合伙或是股份的概念。在这个危险池里面，每个人都占有1%、0.1%，所以所有的人都把钱丢进来。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出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池子里拿钱赔给他，不能讲赔，补偿，好吧？补偿给他。所以这整个所有的人加入了这个危险共同团体，在这个危险共同团体里面，每个人互相承担对方的风险。然后保险公司充其量不过就只是一个管理者或是经营者，管理这个池子的人，然后我们付给他的费用不过就是管理费，他只有抽到里面的管理费，也就是俗称讲佣金，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保险学的概念来思考整个保险契约的运作。所以我们在江老师的很多学说里面，你可能有看过他的文章，他常讲危险共同体，常讲这个东西，他在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江老师在看契约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不要只看一个契约，我们要看很多个契约。如果我们针对一个契约开后门，这整个危险团体就会维持不下去。因为站在一个危险团体的内部人员来看，每个人都应该是公平的，每个人承担的风险都应该趋近于相同的，这样才可以稳定这个危险值。如果有一个人特别会出事，那钱一直赔给他，那其他人是不是缴得很不爽？他就不想缴，对不对？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讲。我想买公益彩券倒不如买保险，这有没有慈善的概念？有吗？救了好多人啊！你缴一笔保险费，救了这么多的人，你公益彩券才抽几%，剩下都被那个中国信托赚走，对不对？公益彩券都骗大家说什么你在做善事，买保险做的善事还比较多。如果以这个比例来看，真的公益彩券才几%，所以所谓的保险的经济上的意义呢， 听重点是在讲看危险的不确定与汇集小额的资金，再重新分配成意外损失的一种成本。那这样多数的危险单位移转到一个保险池，也就是保险库这个铺里翻译很多种，再由此保险库将其重新分配组合之后，运作这个保险库人就不过就是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它只是一个运作的。然后我们这些被保险人就是去参与这个保险库，成为它的一个单位，然后加入了这样一个危险共同团体。然后最后我问大家一个三角形的问题：大数法则跟精算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不是一个必要的概念？大数法则的数是数字的数，请不要写数目的数。有人考试写数目的数，啊，听到老师都会跟大家讲说这个会零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数目的数？这我听到那个老师讲，他说因为你们知道国泰吗？国泰是一个数，他讲这样，对，他好像就是这样，好像是东大还是哪里，不知道，反正就一个大数，国泰。就是某个大学的大数，好像是逢甲老铁系啊，但很早嘛，然后就国泰老铁，所以大家就看，大数法则的意思是说，有一棵树很大，然后它很有钱，然后就可以救大，不是，这概念是错的，好不好？它的数是 number， 好不好？是这些人，好不好？好不好？大数法则，它是 low large number， 好不好 ？L L N 的 L L N， 好不好？好吧，俗称的 L L N， 就在讲大数法则。大数法则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人越多的时候，这个团体会越趋近于稳定。好，越多人加入的时候，好了，那跟统计学有点关系就不讲。所以精算在赚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要缴多少钱才可以维持这个危险池的运作。每一个人应该分别去缴多少钱？你也知道，每个人就是有差那么一点点。我跟那个人的风险一定会有差，因为没有人是一样的。车子也没有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每一个人虽然都很想让他们能够趋于平等，但是不可能，一定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精算就在算我们什么时候哪个人要加一点保费，哪个人要扣一点保费，但是他们都是在承担在这个危险池里面。所以如果没有大数法则跟精算制度的架构的话，在统计上啊，不管是统计上或是那个财务精算、财务数学的讨那个计算上，保险公司可能都会倒，保险公司可能都会倒。但是没有这个精算，可不可以算保险？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最后打第二个问号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这些精算制度，没有这个大数法则，单纯只有两个人订契约的时候算不算保险？还是说现在的保险绝对要求一个精算制度的存在？这是我先放在这里的一个福利，因为后面有一个问题，好像是前年的政大法研就考了这个问题，在考之前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讲保险，现在讲完了，你觉得保险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算保险？什么时候不算保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卖保险，因为法条跟你说。一定要有一定的财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计划，你可以成立保险公司，然后才可以成立保险业。你要保险业才可以去卖保险，这是现在业法的规定。如果你不是保险业去卖保险，你还要被抓去关，还会罚钱，对不对？所以这是都很严重的问题。好，在这里先给你一个思考的空间，我们大家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第二页的底下开始要教的是一个保险的分类。我们从一个损失的类型来分，跟从一个业务类型来分。为什么要从业务类型来分呢？业务类型来分的重点呢，第三个地方我们先讲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现行法十三条是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他说保险分为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财产保险有这些，人身保险有这些。啊，为什么要定这个？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啦。他如果不分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的话，在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上会有差别在哪里？简单讲一下就好，因为那个业保不要讲太多。你觉得寿险都定多久？短期的哦，也有五年、三年，但很少一年的寿险。寿险，我讲寿险，人的寿命， 很多人是保终身，有人保十年，有人保二十年，都有人保。所以寿险严格上来讲就是一个长期的东西嘛。然后你去看那个活险，去看竹科的那边的活险，你看车险，每年都要换约。你去这样想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在算保费的时候，一个是算十年在算，一个是算每年每年在算，它的精算上有差，有啊，一定会有差，会计的编列上也有差。所以你站在一个业法角度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产险跟寿险一定要分开做。一个公司同时又要管寿险，要管产险，那财务怎么算？所以他才会说分产险跟寿险的原因。下面跟你讲第三页，你这样，我国作此分类是为了便于保险业的管制。所以保险业的管制在哪里？138条，翻一下吧，翻一下啦，大概看一下吧。保险业的管制就是138条。138条说，财产保险业就要用来经营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业就是用来经营人身保险。同一个保险业不可以同时管财产保险又管人身保险，有没有跟你讲的？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财务啦、执行面啦、运作面啦，每个都不一样，产险寿险差很多，真的差很多。然后后面几个，但财产保险经主管机关核准经营伤害保险或健康保险者不在此限，这也就是我讲义里面提到的中间性保险，有看到吗？中间保险，或者是中间性保险，这是从日文的翻译过来的，叫中间性保险。一个是财产嘛，一个是伤害。你既然都看到了，你就问大家了，这也很好想。伤害险很少人保终身的啦，伤害就是意外啦，非因疾病所致的就叫伤害，非因疾病所致。那健康险就是因疾病所致的，一个是非因疾病所致，一个是因疾病所致。健康保险跟伤害保险比较少人会去保终身的，它的周期性本来就比较短，所以它才会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开放财产保险去，财产保险业去经营这两个业务，这是业法的问题啊。其实选择题考考而已，本身问题应该不会考，想听就听，想抄就抄。所以你们要买保险的时候，如果你要买伤害保险或是健康保险的时候，你去找产险公司买，保费比较便宜，真的啦，自己去比较看看，真的真的。你如果要买健康保险，或是伤害保险，说去找产险公司有经营，有经保产险公司有卖的那种，去找他买，保费比较便宜。可是你去买寿，去寿险公司买，保费比较高，因为产险要，他现在是产险来分人身保险的业务。你对照一下你的讲义的13条来看这个问题，13条里面不是说人身保险里面有健康保险跟伤害保险吗？所以啊，画一下，画一下，本来就不想讲。每个人都露出疑惑的眼神，讲一下。它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业务是这样子产生的，一个是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我说简称产寿险，但是其实这样子的分类也是 OK 的。我懒得听，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这里面原本没有包括健康跟伤害，健康跟伤害本来应该是在寿险里面。所以这一群人，他把这一部分的业务给拉上来当产险部。那当一个比较小的市场，原本市占率又比较低的人，必须要去吃别人的市占率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调降你的佣金？你要去提升你在产险，你产险公司要去提升自己在人身保险业的业务市占率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先用减价、削价的方式才可以介入这样子已经巩固很久的寿险市场？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削价的效果产生。他可以削哪些？就是我讲的佣金服务费，他可以把这些降低啊，先把市场给抓进来，让他占的市占率提升之后，慢慢的再调升回来。所以从佣金啊、服务费啊，也就是专有名词上讲的附加保费来调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附加保费，附加保费的这一块，人事费啊、广告费啊，它可以从这一块来降低，然后来介入寿险的这两块市场。 他的设计是这样子，产险的策略是这样，他用这样子方式来侵占寿险的市占率。所以买保险的时候，记得买这两种险种的时候，去找产险公司买，真的便宜蛮多的，真的便宜蛮多的。因为你很少会想说啊，买这个我去找富邦产险买，你直觉也不会想去找富邦产险，对不对？但是富邦产险有卖，这个概念哦，就是因为他必须要抢市占率，就是这样。所以财保跟人寿保险的重点分类的原因是为了管制。也就是保险业法的关系，才去分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所以十三条的分类是为了管制，好不好？是为了管制。那讲类似保险之前，我们来往回去看林勋发老师的分类。这个林勋发老师的分类是从损害，也可以说损失啦，都可以。因为这个我是想让大家比较好容易理解。林勋发老师的正确的名词是叫损失填补保险跟定额给付保险，也就是我括弧里面写这两个险种。然后它搭配的应该是具体损失跟抽象损失，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都是损害赔偿、损害赔偿讲得很熟，第一堂就来改一下，所以用损害的类型。其实我讲的就是那个损失，中性的概念的损失。首先，具体跟抽象怎么分呢、啊？王建民的一只手指多少钱？现在可能不值钱。林书豪膝盖，好吧，林书豪膝盖。现在拉林 iPhone， 哇！那天我上班的时候就在看那个绝杀三分球，后来被主管骂要死，因为那个三分球真的还蛮屌。就是有不是有一场是倒数几秒，我说哇，他心脏超大颗的，就是最后三秒还五秒就突然咻一颗圆的要死的三分还给我进，然后我们办公室就叫，我就哇，然后叫完之后主管就出来，刚刚是怎样，然后就罚站，从此之后 YouTube 就被关掉，还有那个什么 High Channel 也被关掉，但是我们这群人都有跳板 Puppy，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班，上班之后 FB 一定会输，然后 MSN 也会输，啊，什么都会输。啊，这时候最好用的程式就是跳板程式，就可以跳出去，跳越那道墙，你什么都可以上，还不是一样照料你的？我跟你讲真的啦，在老板面前的时候，你赶快脱鞋，然后老板一走还不是打开，就是这样，上班就是这样很无聊的一件事情。等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就会抓别人偷懒，然后自己不是老板的时候，就整天想偷懒，这是一个很奇妙的 cycle。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变老板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偷懒，就不会想自己以前也超偷懒。好，怎么讲到这个？好，讲到这个具体跟抽象，具体跟抽象。我刚才说王建民的手，或者是林书豪的膝盖，它有办法衡量。具体跟抽象的第一个简单分类的方法，第一个很简单的讲方法，会产生这样子的分类，其实就是在讲金钱可不可以衡量。这个中间的条线，是金钱可不可以衡量。它的分界点在这里，衡量就可以。一旦金钱无法衡量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放成抽象的物态。好，一个金钱可以衡量的东西，我们就放成具体的物态。那你觉得一条命值多少钱？不知道。你可能会说卡通律师说值200万，那卡通律师就少200万，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吗？所以。我们应该会常听到一句话，叫“人生无价”，不是说人生没有价值，不是说人命不值钱，它是无法衡量。所以在人生的很多东西上，这举例啊，有一个概念叫“人生无价”，只要你还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性。搞不好你隔天就中乐透，就瞬间身价上亿。今天算你可能连10块都不到，你在路边讨乞，对吧？所以。人生无价概念指的不是说没有价值，是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所以第一个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从损失的概念来推出我们要搭配的险种，在一个具体的损失，也就是金钱可以衡量的损失里面，我们就要搭配一个损失填补的原则来推进。这是第二个林勋发老师强调的原则，也是很多老师都强调的。为什么要损失填补？ 它其实也有人称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立德进或是不当得利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原则的话，可以这么说，因为保险是用来弥平那个损失，不是让你赚钱的，所以整个保险法它讲求的是，我现在讲的不是废话，从英国的玛丽法院 Queen Mary 提出来的判例来讲，它讲求的一个是心灵的平静，好像在讲一个圣经，对不对？我不知道，可他真的写了一个 peace of mind， 所以有一个心灵的平静。所以保险是让你这个人未来可能产生的损失有一个后盾，去让你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平静，得到一个保障，不会让你有起起伏伏的概念，不会让你赚。不会越赚越撞车越有钱，越生病越赚钱，不会，它是从这个东西产生出来的。所以保险不让你赚钱，所以多少损失就填多少，禁止你得到额外的利益。所以损失填补原则，也有人说是利得禁止原则，有人说不当得利禁止原则。重点就是因为你可以估计。怎么可以多赔你？你的损失都可以估计了，是具体的损失。我们当然是赔你的损失嘛，不然你就一直想要出车祸，对，一直想要弄坏车子。那反过来讲，下面这一段就没有办法，因为我还是问你那个问题：你觉得王建民手臂值多少？他可以保多少？是很主观，他开心就好。他如果要保2亿，他缴得出保费就好了。它不是一个客观可以衡量，也没有办法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我们这种抽象性的损失，你们在民法上我们就常碰到，可能就是精神上问题。这是民法上你们学那个侵权行为一定会学到这一块，但是你去实务上面发现这问题到底要，到底要多少？那法官就说你随随便要100万，你心灵都容易受创。真的，你一定要提出你的事证，跟法官说为什么我要这个钱。那你最后其实几乎都是用具体的方式来请求那些赔偿，因为法官觉得，搞不好觉得你的良心不值钱的，对不对？法官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哭两下又没有怎样，又不会少根毛，对不对？所以你最后就会说什么你得到了精神病啊，什么精神耗弱，因为他每天吵我，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上班，我心里有多难过多痛苦。这个东西最后证明的时候，法官说好吧，那你看医生的钱我给你。然后治疗的钱给你嘛，啊，你受到损害，你可能要买耳塞的钱，什么要算一算，加一加给你。所以这抽象损害有多难去计算，多难去请求，非常难。所以在保险法里面，保险契约里面就干脆说我直接给你一笔钱，固定一个额度，就直接定额给付给你。我不去讨论你的损失，我也没有办法去讨论你的损失，所以我在设计上。它是不是一个风险？是，但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只能赔你到多少。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好，固定一个保险金额给付给你，所以搭配一种叫做定额给付的设计，它是针对损失来去做区分的。好，那讲到这里，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我生病了去看医生，那医药费是具体损失还是抽象损失？应该是具体损失吧。医药费，我不是说你生病很痛苦那个感觉，我说你医药费这件事情，所以医药费这件事是一个具体损失。但是刚刚我们讲的那种健康险，就是人身保险，哎，擦掉，对对对，擦掉。所以我们刚刚在这边讲了一个基本的业法分类，是分财产跟人身嘛，这两个东西可不可以直接对应？不可以说具体抽财产保险就都是具体损失，人身保险都是抽象损失，不可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分类啊。考试最爱考就是这种，我不知道怎么每次都考四至五七六。啊，人身保险是不是用户保险？哎，不抽象损失偏误原则适用，所以他们都会考说，因为现在现行保险法13条用这个概念来做， 对，但是这里法条没有，法条没有，这是学者从英国带回来的概念，然后几乎现在90%的学生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定额给付跟损失。好，好，讲完这个，我问一个问题，你们不能问说你们有没有住过院，你们有没有家人住过院？你们知道现在那个这里，我不知道我们抓到健康保险条款没？就是在可能你们有家人住过院，因为基本上啊，现在请领保险金在健康险啊，或是意外险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按日给付，一种是依照医疗费用去给付。有这个印象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人是这样啊。我在讲的是一种是，因为你住院了，受伤住院，然后住院三天，我就一天给你5000块，你住院三天给10000。一种是你在住院的三天里面花的所有医疗费用，我都给你，报多少给多少。所以现在这两种方式，有的还是选择的。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在医院里面，你保的是健康险，假设是保健康险。然后后来被开刀，就真的生病要开刀。然后现在契约让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日额给付，日额给付，然后一种是实支实付嘛，靠单据啊挤在一起。他让你这样选，他让你这样选。现在契约是存在这样子一种选择性，可以选择比较多的让你选。那你在法律上怎么解释？日额型有可能会超过你支付的医疗费用哦。那他这种险种到底算是针对具体损失，还是针对抽象损失？大头吧。那这个日额到底是在指什么？现在有这样子的一种选择方式。好了，解释给你啊。在法学上可以这样解释：日额型它其实填补的不是医药费，是你住院的心理损害，好不好？住院的时候，心灵上的不平静，好不好？因为它是抽象的嘛，所以就算你没有花什么医疗费用，它还是会赔。心灵上的不平静，它实质支付就真的是在给付医疗费用，医药费用。这是一个蛮好玩的险种，所以医药费用就是具体的嘛。住院不平静就是抽象的，抽象的。所以，如果一个人问你说健康险，他保健康险，他算哪一种险种？我说你要问他说，你是哪一种给付？你不可以直接跟他说哦，健康险是人身保险，所以你应该说的是抽象损害哦。也不可以说因为健康险保的是医疗费用，所以你保的应该是具体损失哦。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一种险种通常都会让你有选择的余地，高额价高者胜，看哪个多，他就给你哪一份。懂哦，啊，再继续问，好，再继续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保了健康险一，还有健康险二，可不可以保两？可以，保10个都不会有关系，真的，保10个都不会有关系。这个也是二选一的，对吧？你要二选，怎么选对你有利？你有就直接问哪一个是不可能的，好吧？钱也不一定，有没有可能两个都选实支实付？实支实付是什么钱？针对具体损失来做承保的损失，赔到完就没了，赔满你的损失就没了。你两个都选实支实付有赚吗？应该是比较不赚，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搭配选这个损失。一个选择，一个保的是抽象，一个赔你的是抽象，一个赔你的是具体，怕什么？对不对？所以这险种很好玩的、啊，这种险种是最好玩的，实物上最多的是卖这种险种，然后就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对你最有利。反正讲那么多例子，你有的时候可能会听不懂，因为我有的时候是讲生活化，然后很实际面的问题，你只要记得这个分类就好，好吧？具体损失、抽象损失是。保险法学界的一个通用上的分类法。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只不过是业法里面的分类，帮助我们管制的一种分类。先记得这样子的概念。好，然后记得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好休息一下，待会来讲类似保险啊。休息一下，我来讲。 哦，没关系，我来，谢谢。下几分钟？他，你知道吗？他下课会下几分钟？不知道。他说不会很长。